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王哥。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8月18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一下京津冀3D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3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3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京沪高速的进京方向廊坊到采玉路段33公里处交通有事故，经现场的紧急处置，现在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另外河北天津的各条高速都是正常开启当中的。还要提示您的是，今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京津冀3D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朝阳望京又一楼宇安全解封， 上海中风险地区实现清零，湖南省除张家界外其他地区均为低风险地区。 3D 热点，今明两天京津冀3D还将迎来降雨，市民出行需要注意防范。 北京住房面积最大的共有产权住房开始申购，将提供房源约752套。 天津面向民间资本集中推介19个项目，总投资276.22亿元。 河北石家庄机关事业单位门前停车向市民免费开放，将提供92个停车场、1799个泊位。 国际电讯，阿富汗塔利班表示计划组建一个包容性政府。 海地7.2级强震已经造成1419人死亡，6000人受伤。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堡垒》第3集，房山黄山店村党支部，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早安京津冀。首先还是来关注疫情防控的消息。先来了解京津冀3D这方面的消息。据京津冀3D卫健委的消息显示，8月16号的0点到24点，3D 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北京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昨天因疫情封闭管理了14天的望京方恒时代，在各项疫情防控指标均达到要求后，正式迎来了解封。8月4号，因位于朝阳区望京地区的国风上官小区出现了境外疫情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周边包括望京方恒时代在内的部分楼宇采取了封闭管理措施。据了解，这一次封控管理共涉及方恒时代内企业120多家，员工2000多人。目前楼宇内约50%的企业开始了复工复产工作，数家底商也陆续开始恢复营业。 解封不等于解防，疫情防控依然不能松懈。据了解，无论是大厦内企业复工人员还是外来的访客人员，进入大厦都需要进行个人信息登记以及体温测量，并出示健康码和行程码，以及48小时内核酸检测证明。每一家企业都有一份自己的信息登记卡，每天按照规定进行人员信息、核酸检测以及7天健康监测等情况的登记与报备。此外，楼内公共区域消杀每天2次，重点区域消杀每天4次，所有人员每天早晚一次体温报备。为了避免人员聚集造成交叉感染，方恒时代还鼓励部分大型企业居家办公或实行错峰上下班，为员工集中订工作餐、分餐用餐等。 疫情尚未结束，防疫不能放松，这一点对于公共交通来说尤为重要。据北京公交集团介绍，目前北京公交的常规线路公交车坚持每趟消毒一次， 中高风险区域和跨省公交线路、定制公交和途经火车站、机场、医院等周边重点区域线路坚持加密消毒频次。此外，车辆行驶中保持通风，至少要保持开启两扇车窗。如果中途站发现乘客过多，会疏导乘客等候下一辆车。 在人员防控方面，据介绍，司乘乘务管理员班前班后必须测量体温，每日配备专用的口罩。公交集团对每天坚守运营服务一线的员工，包括 4.5 万名司乘人员、3.2 万名乘务管理员及乘务引导员进行严格的执行操作规范培训，同时定期对车辆场站环境进行核酸检测，对一线员工，尤其是重点区域、重点线路的员工定期进行核酸检测。那除了常规的疫情防控措施之外，推动疫苗接种也是防疫工作的重点。北京日报客户端的记者深入北京市西城区疫苗接种点采访时了解到，截止到昨天下午的六点，西城区12到17岁人群累计接种第一针 4.8 万剂，接种率达到了 83.5%。目前15到17岁在京学生的接种工作已经完成，12到14岁的接种工作也已经进入到了第一轮的查漏补种阶段。 据介绍，为了保证未成年人接种安全，接种点按成人接种最大流量的 60% 安排未成年人接种密度，计划每小时每个接种台为15到20位学生接种疫苗。为了精准保证人群密度和接种秩序，学校组织时不仅采取分时段预约的手段，还提前给家长开视频会了解接种流程，通过微信群核验安全信息。此外，负责接种工作的医护人员都佩戴隔离面屏、N95 口罩，身着隔离衣和医用外科手套，避免出现交叉感染。 现在网络购物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消费习惯，寄取快递也非常频繁，因此快递安全也是防疫工作的关键一环。不过最近，天津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在天津市西青区某小区的快递驿站采访时发现，部分快递驿站的防疫工作中存在着不少漏洞。来听报道。 虽然驿站门口贴着查码戴口罩的提示，但来取件的居民直接进屋并没有查验两码，店员也没有佩戴口罩，店员对相关防疫措施并不了解。 好像这一块好像都没看， 没接到这种通知。 啊，对，好像群里边喊过，好像我们没有弄过，因为有时候一时取快递人太多了，就来不及弄那个。 记者将问题反映给了属地中北镇政府和天津市邮政管理局。 消毒记录有吗？ 这个有的都已经没了。这个 未接种信息登记表， 嗯， 那这个都是空白的。 体温枪有吗？ 没有，这没有。 验码呢？ 也没有。 喷洒消毒的那个设备有吗？ 这个 记录。 你们上边的企业跟你们要求过吗？ 说过这个。 说过怎么不落实呢？ 这种快递驿站属于快递末端网点，在市邮政管理局备案后由快递企业经营。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西青区快递末端网点有500多家，平时的巡查存在漏洞。 一方面我们查，一方面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谁给他备案，主管的企业要落实他的主体责任。监督检查过程中还是有漏洞和瑕疵和不到位的地方， 下回工作再认真一些。 整改不到位的情况如果再发生，我们依法依规予以吊销它的末端的备案资质，彻底的清业，向辖区的相关的企业对发生这些问题予以一个通报。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全国总体疫情防控层面的消息。为了指导各地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建立专业团队年度评估机制、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每月抽查检查机制、医疗机构一把手负责制和每月研究机制、追问责机制等四项机制。 通知指出，医疗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是本机构感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健全感控工作追责问责机制，对问责堆因责任不落实、整改不到位、发生医疗机构内感染的，要直接追究医疗机构一把手的责任，并对有关责任人依法依规予以严厉惩处。 来关注各地疫情防控消息。昨天，上海市中风险地区实现了清零。从17号零点起，上海浦东川沙新镇华县二路1500弄新源西苑小区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至此，上海市全部为低风险地区。 上海全市将持续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8月2号，上海浦东机场货运区的一名外航货机服务人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3号，新源西苑小区被列为了中风险地区，进行了14天的封闭管理。 再来关注江苏，扬州昨天发布通告，将全面加强主城区小区管控。8月16号0点到24点，扬州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例。从来源看，集中隔离点2人，封控小区筛查1人。昨天，江苏省扬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通告显示，将全面加强主城区小区管控。 其中，扬州市涵江区、广陵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科技新城、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所有封控管理小区全面加强封控管理。上述区域内所有小区居民足不出楼栋，村民足不出自然村，平房区居民足不出巷。 相对来说，河南省郑州的疫情趋于好转。昨天郑州召开的新冠疫情肺炎的防控新闻发布会消息显示，8月16号0点到24点，郑州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截至8月16号24点，郑州市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已采样 1194.37 万人，检测 1188.96 万人，检出异常结果1例。此外，发布会上介绍，为有效提升青少年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力，郑州市从昨天开始开展了12到17周岁人群的第一剂次新冠疫苗的接种，计划在8月24号前完成。第二剂次接种计划将在9月15号前完成。 目前全国其他地区的疫情总体都在逐渐好转。再来了解这轮疫情的另一个焦点地区湖南的消息。来自湖南省卫健委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目前除了湖南省张家界市有3个高风险地区、11个中风险地区之外，湖南省其他地区均为低风险地区。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凤凰古城核心景点等已经恢复开放。 据介绍，湖南省对已恢复对外开放的部分景点，严格采取限流、错峰、预约的方式安排游客入园，日接待量将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50% 到 75%。部分景区对营业时间和相关服务进行了调整。 再来看湖北省，从昨天开始，包括神农架所有 A 级景区在内的15家湖北省 A 级景区恢复了正式开放。截至目前，湖北省共有120家 A 级景区已经有序恢复营业。 连日来，湖北省保持正常开放的 A 级旅游景区，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以及扫码登记、测体温、戴口罩、一米线间距等疫情防控要求，确保游客健康、有序、安心游玩。 据了解，目前湖北全省另有362家 A 级景区因疫情、汛情和季节性维护等原因暂停营业。暂停营业的 A 级旅游景区已经全面开展园内消杀，组织从业人员疫苗接种、核酸检测，正在抓紧优化园内设备设施，强化人员业务培训，努力以安全的环境和优质的服务做好开园准备。 暑假渐近尾声，各地的学子们即将迎来秋季的新学期。不同省市随着新冠疫情的防控状态的不同，开学时间也不相同。部分省份和学校已经明确推迟了秋季开学时间。 其中，河南郑州在8月15号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通报，原定于8月25号的开学时间延迟，按照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要求，在延期返校期间实施线上报到、线上教学。9月1号，郑州市高中、初中所有年级以及小学2到6年级启动线上教学。 同一天，江苏南京教育部门也表示，南京市中小学、幼儿园暂缓开学返校，在全市全域转为低风险地区满21天后，将分期分批次组织学生开学返校。从9月1号起，中小学将开展线上学习指导。 此外，黑龙江多所高校也分别发布推迟开学的信息，表示将陆续开始线上授课，具体的返校时间以及安排是疫情防控情况另行通知。 北京将按照原计划正常开学，前提是师生要在开学前14天返回居住地，同时对各级各类学校师生返京做出了不同的要求。例如，在京外的中小学师生，如果是从低风险地区返京，要在京满14天且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返校。对于高校师生来说，从境外低风险地区返回后，要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绿码和行程绿码方可返校和到校报到。 在八月初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秋季开学一省一策一校一案，中高风险地区暂缓开学。除了延迟和正常两种情况外，错时错峰开学也成了不少地方的选择。像是在重庆，各高校原则上按既定时间在8月27号到9月6号陆续错峰开学，个别高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此外，根据教育部8月9号召开的全国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会议，秋季学期学生返校有三条硬性标准。学校疫情防控条件达不到当地疫情防控要求的，不能返校。学校各项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的，不能返校。有效应急预案和演练落实不到位的，不能返校。 再来关注疫情治疗方面的消息。连日来，全国多地积极做好中医药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截至昨天下午5点，江苏已经有80多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出院。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的报道。 从这轮疫情一开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中医专家赴南京指导疫情防控救治。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江苏工作组医疗救治组专家张忠德介绍，江苏此次疫情与之前云南瑞丽、广东广州的疫情流行的都是德尔塔毒株， 核心病机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在三方三药的基础上适当的做调整。对这一批重病人、危重病人，那么我们就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采用一人一方、一人一策的救治办法。那目前来看，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在重症、危重症救治方面，中西医深度融合。在广东，五月以来采用中医和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新冠肺炎患者156例，占患者总数的93.4%，效果良好。上海市形成中西医专家联合查房的有效机制，在降低重症率和住院天数等方面成效明显。前不久，云南省瑞丽市一名新冠肺炎确诊孕妇在定点救治医院隔离区顺利诞下3胞胎男婴，新生儿的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经历一次次抗疫实战，中医药深度介入疫情防控和患者救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西医结合医疗模式也在实践中日益完善。 那我们在重症、危重症、中西医结合阻断病人或者减少死亡率方面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中西医互补起来，就会挽救更多的患者，产生更好的中国方案。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再来关注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据气象北京微信公众号消息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将再次迎来明显的降水过程，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以达到中雨以上，并且伴有雷电活动。降雨将导致路面湿滑，低洼地带积水，能见度下降，对今天的晚高峰和明天的早高峰出行会有一定的影响。也提示您外出请注意防雷避雨和行车安全，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另据天津气象发布的消息显示，天津的降雨过程将会在明后两天到来，预计雨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在气温方面，本周的天津最高气温依然在30摄氏度上下徘徊，除了早晚感觉比较舒适之外，中午前后闷热感明显，因此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及时补充水分，同时也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合理安排生活出行。 在河北，未来几天雨水也依然不停歇，每天在不同的地方打卡，范围也不固定。据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白天降雨区域主要集中在河北西部，以雷阵雨或阵雨为主。从今天夜间开始，河北省将出现一次全省范围的明显降雨过程。 具体来看，今天白天，河北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中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廊坊、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京津冀之声也提示您，近期京津冀区域的降雨比较频繁，外出请注意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驾车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同时，目前依然处于汛期，请大家尽量避免前往河道、山区等隐患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 8月16号晚间，北京市海淀区的局地强降雨过程导致汉河铁路桥下短时严重积水，两名驾车涉水被困人员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遇难。这一事件牵动了人们的心。 据一位住在附近的市民介绍，汉河路平常很少积水，虽然这里是一个下凹势力较强，但是前阵子的几场雨这里都没有什么积水。那么为什么这一次的降雨过程会酿成这样的悲剧呢？据了解，当晚的降雨来得突然且猛烈，导致汉河路铁路桥的水位迅速升高，甚至短时就涨水近2米。 那么这样猛烈的降雨能否在事先进行预报呢？对此，气象专家张明英分析表示，海淀区在16号晚间遭遇的是小尺度的强对流天气，叫超级单体，是一块发展的特别旺盛的积雨云。它形成的时候带来大风大雨，灾害性天气特征特别明显。而这样超级单体的形成消逝都很快，提前预报的时间只能以小时为单位，难以像普通天气预报一样以天为单位。 那从海淀区降水量的统计数据当中可以看出，这一次强降水集中的时间约为2个小时，其中当晚的9点、9点15分以及9点25分，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海淀区的暴雨预警级别经历了3次升级，由蓝色升级为橙色。对此，张明英表示，这是预报员用雷达发现这次的超级单体后做出的反应。而目前发现超级单体的最好方式是通过天气雷达监测，预报员可以根据实际天气情况分析，实现提前预报。但是预报时效也只能用小时来计算。因此，在遇到降雨天气时，一定要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气象专家的分析再次提示大家，降雨期间外出时，一旦遭遇强降雨天气，应尽量避开低洼地带、桥梁涵洞，待在或向安全地区行驶，切勿冒险通过这些地带。 那如果车辆在水中熄火，并且发现车辆进水，应该果断弃车逃生。那么如果因为避险不及而被困在了水中，该怎么办呢？消防人员总结了逃生自救的4字诀窍：打、砸、快、逃。我们也来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报道来学习一下。 水位到达车轮位置时，不要试图强行通过涉水区域，因为车内可能已经进水。车辆泡水初期是逃生自救的黄金时期。 首先，第一时间我们应该打开安全带。第二，我们再把车辆的电池锁打开。电池锁打开之后，我们再把天窗打开。车辆熄火的第一时间，我们这三个动作对于我们后面遇到的各种问题是非常有利的。 车辆电路失效，立即用力推开车门，此时车内外压强差不大，成年人的力量足以推开车门逃生。 我很多人开门是撞是撞不开的，一定要持续的去拱才能起开。 情况二，水位到达车门把手的位置。由于汽车电路系统短路，导致电动车窗无法下降，门锁自动上锁，水压也会导致车门无法开启，这时就需要想尽一切办法来破窗逃生。消防员建议驾驶员一定要在车上常备安全锤等砸窗设备，而由于车身玻璃中前后挡风玻璃最为厚实，应优先选择砸两侧的车窗。情况三，水位到达车窗的一半的位置，此时车内仍有一部分氧气维持逃生，车内人员需要保持冷静并储存体力，这时候尝试打开车门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也不要去敲碎玻璃，车内人员可以选择从天窗或者后备箱逃生。情况四，水位淹没车窗，如果错过前面的逃生时机，还剩最后一次机会，车内人员可以等待水完全灌入车辆，车内外水压一致的那一刻，深吸一口气，用力打开车门。如果车门还是打不开，尝试使用灭火器等重物猛砸，破窗几率更大。逃出后迅速游向水面寻求帮助。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北京市昨天举行的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措施，简称双减新闻发布会上提出的目标。 据了解，北京市将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培训机构，对现有的学科类培训机构将重新审核登记。同时，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严禁超标超前培训，严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事学科培训，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 发布会上介绍，目前正值暑假期间，对于部分机构违规开设学科类培训的情况，北京市区两级有关部门正在加大巡查力度，在监督检查和整改查处的同时，及时协调解决退费等问题。 此外，在加强校外培训机构监管力度的同时，北京还将在校内服务提质增效方面有所行动。据了解，新学期，学校将针对不同层次和学习状况的学生布置个性化作业，部分初中校将开设晚自习，课后3:30服务将包括课堂延伸辅导，还将引入社会优质资源和优质师资参与，同时更多老师会跨校跨学区流动，辐射优质教育服务。 此外，发布会上介绍，北京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持续3个月到半年的教培行业人才专项服务季，第一场专项招聘会会在今天上线。据介绍，北京开展双减工作以来，北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主动对接校外培训机构转型发展需求，通过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社保、参保缴费人员数据摸底，机构员工90%以上是35岁及以下人员，且80%以上为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 通过对相关岗位梳理分析，北京明确了教学教辅类、技术支持类、运营职能类、市场销售类4大类岗位储备方向。目前，北京市区两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有针对性储备上述岗位1.03万个。在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中，仅前程无忧一家就储备上述岗位8万多个。下一步，北京将联合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优先筛选一批待遇高、福利好的优质岗位信息，促进供需有效对接。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协同百万之声迈向美好生活，200万粉丝福利来了。2021年8月17号上午10:06，京津冀之声 FM1006 官方微博粉丝突破200万，这是继8月12号实现百万粉丝突破后，再次赢得百万粉丝支持。京津冀之声举办回馈抽奖活动，应网友和听众的要求，京津冀之声200万粉丝抽奖活动时限将延长，昨晚8点到今天中午12点进行第一轮抽奖。凡在这一时间段内参与转发加评论的网友，将有机会参与抽奖。10位幸运网友将获赠带有京津冀之声 logo 的医用口罩50只，加2份神秘礼物。第二轮抽奖从今天中午12点到晚上10点进行。在这个时间段内参与转发加评论的网友将有机会参与抽奖，10位幸运网友将获赠带有京津冀之声 logo 的医用口罩30只，加2份神秘礼物。详细情况敬请登录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查询。协同百万之声迈向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再来关注三地热点。来关注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一座集商务办公、休闲娱乐于一体的金融商业综合体即将完工。据北京通州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的新光大中心二期工程即将竣工验收。据了解，二期工程除了是商务办公的双子塔之外，还将打造一条国际风情餐饮街，主打商务宴请、餐酒吧、下午茶街区，通过商户与外摆露台相结合的形式，营造时尚的商务休闲氛围。据项目经理岳宝树介绍，项目将于今年年底完成验收。项目三期北京城市副中心地标建筑通州塔目前也开工在即。详细情况来听副中心新闻的报道。 新光大项目位于运河商务区核心区内，用地有北侧的永顺北街、东侧的北关中路、南侧的永顺东街、西侧的新华东路围合而成，周边四条城市道路下方均有环形隧道穿过，同时具备与地铁 M6 线和 R1 线地下连接的条件，处于轨道交通500米辐射范围内。目前一期工程四座公寓楼已经竣工投入使用，即将竣工的二期工程为商务办公的双子塔，目前已经进入内部装修施工阶段。 二期这块主要含两个地块，都是一个190米的超高层的一个商务办公楼。我们这个项目现在正好处于一个装饰装修的一个收尾阶段，计划呢在今年的12月底，然后完成一个竣工验收工作。 新光大二期项目建设完成后，配套商业服务也将落地。未来一期项目和二期项目将在地上形成商业步行街，构筑成运河商务区内新的商业服务综合模式。此外，新光大三期通州塔项目开工在即，未来将建成副中心地标式建筑，以275米的超高层商业办公写字楼成为通州最高建筑。 再来关注河北雄安新区。作为雄安新区第一个安置区示范性项目，河北雄安新区榕东片区安置房及配套项目设施担负着安置新区第一批征迁群众重要使命。目前榕东片区祭祖团项目已经基本完工，进入到了收尾和整改提升阶段。 据项目副经理介绍，这里规划的生活服务主街可以满足居民5到10分钟生活圈的服务需求，同时安置房内还建设了高标准的中小学、幼儿园，可以满足居民子女就近入学的需求。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雄安新区榕东片区祭祖团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位于榕东片区最东端，组团内建设126栋安置房，预计安置回迁居民1.65万人。目前小区内安置房内外装修已全部完成，室外的园区铺装、景观绿化等附属配套建设也基本完成，外沿街的商业和配套服务设施用房正在逐步交付。 沿线的养老服务中心、体育活动中心、配套的公厕、警务室、执法中队，现在服务设施已经完全交付了。 榕东片区安置房规划配置了十字形生活服务主街，满足5到10分钟生活圈的服务需求，保障社区服务的高覆盖和便捷可达。东西向贯穿的多条绿色廊道将小区与周边城市公园相连接，街边建设的下沉式广场满足了居民日常购物、文化休闲的需求。 整个做了一个大花园的设计，跟地上的这些交通网是分开的，起到一个安全效果。 此外，在安置房街坊内，住宅围合形成贯通的开放庭院、慢行步道、室外座椅、遮阳伞等，营造出惬意的室外休闲空间。桥冠藤等多层次结构的复层绿化，让整体绿化率不低于30%。小区内许多楼栋一层为架空层，为群众创造了冬暖夏凉的活动场所，同时为应对城市发展需求，预留了弹性的功能适用空间。为方便居民子女就近入学，榕东安置房片区内新建了多所高标准的中小学、幼儿园。在祭祖团安置房项目内，就有一所12班的幼儿园和36班的9年一贯制学校，配备了理化生等多种实验室、图书阅览区和陶艺、茶艺等多种专业教室，建设了地下风雨操场和游泳馆等，着力打造雄安新区首个具备国际标准的学校。 说到住房，目前北京市第一个准现房配售的共有产权住房项目，也是目前北京住房面积最大的共有产权住房项目，碧岸兰亭项目二期将从今天开始进行二次申购，登记时间为今天上午10点到9月17号下午5点。 据了解，这一项目位于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紧邻西南五环、107国道以及京港澳高速等交通要道。南侧500米为房山县轻轨稻田站，共有8栋楼房，以16到18层的高层住宅为主，毛坯交房。本次申购将提供约752套房源，每平米售价为28600元，个人持有产权份额为85%。 再来关注天津。天津市近日组织19个项目通过推介项目公示平台面向民间资本进行推介，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和金融机构参与建设。推介项目涉及总投资276.22亿元。 据天津市发改委介绍，这次集中推介的项目由天津市城市管理委以及滨海新区、武清区等8个区推荐，涵盖市政设施、生态环保、文化旅游、教育养老等领域。 另据天津市发改委投资处介绍，天津市已经建立了面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的长效机制，依托推介项目公示平台，积极做好面向民间资本常态化推介项目工作。欢迎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关注推介项目公示平台，与具体实施单位对接，参与天津市项目建设。 昨天，河北省司法厅发布公告显示，即日起到9月30号，将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022年河北省政府立法项目建议。据了解，这次征集的重点围绕疫情防控、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文化教育、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急需立法解决的问题，提出立法项目建议。各界人士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传真和书面寄送等多种形式递交。 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电动自行车是现在很多人出行时的重要交通工具。截至目前，北京市电动自行车便民服务点数量已经达到178家。北京市交管局昨天发布，在前期设置71家的基础上，北京交管部门将再次推出107家电动自行车便民服务网点，方便群众一站式购车、登记及上牌。 从2018年的11月1号开始，北京开始施行《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条例实施之前购买的没经登记且不在产品目录里的电动自行车发放临时标志，并设置了3年的过渡期。到今年的10月31号，这些带有临时标志的电动自行车将不得上路行驶。交管部门建议市民优先选择电动自行车便民服务点办理登记上牌，便民服务点的具体位置可以在市交管局官方网站进行查询。 在解决停车难问题上，河北石家庄有了新举措。昨天，石家庄市规范停车场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信息显示，即日起，石家庄市10个县区市机关单位所属的门前广场空地设置的停车场向社会开放共享。据了解，截至目前，开放的停车场共有92个，将提供停车泊位1799个。在这些停车位当中，市民连续停放最长不得超过24小时。 此外，目前石家庄市正在全面清理规范占用公共资源私有停车场，对私有停车场逐一排查，对占压道路红线的精准测量彻底清理，拆除道闸、隔离设施，清除车位线，并加强事后的日常巡查，坚决杜绝占用公共资源问题反弹，同时对清退部分及时恢复原规划功能，还路于民。 再来关注残奥会方面的消息。昨天，第16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动员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东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成立，251名运动员将在8月24号到9月5号期间举行的东京残奥会中，参与20个大项、341个小项的角逐。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代表团总人数437人。其中运动员251人，包括男运动员119人，女运动员132人。运动员的平均年龄27.5岁，其中年龄最大的56岁，年龄最小的16岁。运动队疫苗接种率达到了100%。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20个大项、341个小项的角逐，是我国参加境外残奥会参赛大项最多的一届。其中4个集体项目实现了全项目参赛。羽毛球、跆拳道第一次进入夏季残奥会比赛项目，中国代表团实现了组队参赛。乒乓球运动员毛晶典今年26岁， 伦敦残奥会和里约残奥会，她都获得了所在组别的女单冠军。即将作为三朝元老出征日本东京的他表示， 现在我是在一种享受的状态，我目标当然是因为我参加团体和单打两项嘛，希望两项都能拿到金牌。 运动员王家超将参加残奥会铁人三项的比赛，他也将成为我国参加这个项目比赛的第一人。 非常希望我们中国残奥代表团的每一位成员收获满满，超越自己。 第十六届残奥会将于2021年8月24号到9月5号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国代表团将从8月19号开始分四批赴东京参加残奥会。 据了解，代表团对疫情防控高度重视，各运动队设立了疫情防控专员，全员进行防疫培训，备足防疫物资，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政策要求，全方位、全环节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安全参赛。另据河北新闻网的消息显示，在参加东京残奥会的251名中国选手当中，有21人来自河北。参赛项目包括田径、游泳、举重、网球、射击、射箭、乒乓球、羽毛球八个大项，46个小项。关注更多 3D 热点新闻，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提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审议。这是自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修改人口计生法以来，对这部法律的又一次重大修改。这次的修正草案重点围绕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进行修改。同时强化对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计划生育家庭权益的保障。现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于2002年实行，2015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时进行了修改。 在家庭教育方面，我国将通过立法的方式鼓励社会力量在家庭教育当中充分发挥作用。昨天召开的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听取了关于家庭教育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草案二审稿将法律名称修改为《家庭教育促进法》，同时增加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为家庭教育事业进行捐赠或者提供志愿服务，对符合条件的给予税收优惠。 此外，草案完善了家庭教育的概念，将家庭教育的概念明确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为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对其实施的道德品质、知识技能、文化修养、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培育、引导和影响，进一步体现家庭教育的特点。 同一平台上的同一款产品或者服务对熟客的报价可能比新用户更高。近年来，一些商家通过收集、分析个人信息并进行大数据杀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诟病。昨天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第三次审议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对大数据杀熟等问题作出了规制。草案三审稿规定，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也就是企业的用户画像、算法推荐等新技术新应用，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草案三审稿充分赋予个人自主选择是否接受自动化决策的权利，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向个人进行信息推送、商业营销，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向个人提供拒绝的方式。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做出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决定，个人有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予以说明，并有权拒绝仅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做出决定。 再来关注两条航天方面的好消息。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择机执行第二次出舱活动。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昨天透露，目前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核心舱组合体运行稳定，具备开展出舱活动的条件。 据了解，自6月17号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以来，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已满两个月。期间，航天员乘组先后圆满完成了货运飞船物资转移、天河核心舱组合体管理、大机械臂操作等工作，开展了第一次出舱活动和舱外操作试验，以及更多领域的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等任务，达到了阶段性工作目标。 此外，国家航天局昨天介绍，截至8月15号，祝融号火星车已经在火星表面运行了90个火星日，圆满地完成了既定探测任务，累计行驶889米。目前，祝融号火星车状态良好，步履稳健，能源充足，将继续实施拓展任务。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组今年5月中旬成功实现火星着陆。巡视探测期间，祝融号火星车搭载的导航地形相机、表面成分探测仪、次表层探测雷达等七台科学载荷，获取了沿途地形地貌等数据，已经完成相关处理和质量验证工作，并形成标准的数据产品。中国月球与深空探测网已面向国内科学研究团队开放数据申请，后续将陆续发布科学数据。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阿富汗的局势。塔利班举行了第一场记者会。阿富汗塔利班新闻发言人穆贾希德当地时间17号傍晚在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媒体中心举行了记者会，这也是塔利班15号进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之后的第一次记者会。 穆贾希德表示，塔利班计划在阿富汗组建一个包容性政府，这将是一个强大的伊斯兰政府。目前正就新政府的名称和组成进行商讨。塔利班希望与各方都保持良好关系，以发展经济，实现国家繁荣。 他说，喀布尔局势将很快恢复正常，塔利班将保证各国驻阿使馆的安全，继续同各国保持交往。阿富汗将不再是鸦片种植和毒品交易的中心，将利用本国自然资源进行重建。妇女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塔利班将允许女性工作和学习，并享有伊斯兰教原则范围内的所有权利。 穆贾希德在记者会开始后表示，经过20年的艰苦战斗，塔利班组织终于重新回到喀布尔，这是阿富汗人民在经历过长期外国军队占领之后重新拥有国家权力的象征。 此外，穆贾希德17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塔利班组织对阿富汗政府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安全部队成员实施大赦，不会对任何人进行报复。 穆贾希德指出，塔利班目前已经完全控制首都喀布尔的局势，法律和秩序已经得到恢复。塔利班呼吁政府全体工作人员尽快返回工作岗位。塔利班已下令，组织成员未经允许不得进入任何居民家中，任何人的生命、财产和荣誉都不能受到侵害。 当地时间17号，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每周例行记者会上，多个联合国机构表示，当前阿富汗大范围的流离失所问题备受关注，人道主义需求仍非常关键。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阿富汗约有1800万人需要援助，预计今年将有1/3的儿童严重营养不良。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最近的交火给本已脆弱的阿富汗卫生系统带来沉重打击。考虑到喀布尔的安全以及不可预测的局势，流动医疗队也在过去24小时内暂停工作。 联合国难民署在会上表示，据统计，阿富汗境内流离失所的人数已经达到了55万人。最近几周，新增流离失所的群体主要是妇女和儿童。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各国停止遣返之前被认定为不需要国际保护的阿富汗民众。 美国总统拜登16号表示，美军撤出阿富汗是正确决定。他同时承认，阿局势恶化快于美方预期。他重申，美军已在阿富汗完成反恐任务，继续驻军不符合美方利益，并称美上届政府去年与阿富汗塔利班达成的撤军协议使他别无选择。 不过，据美国中文网报道，16号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69%的美国民众不认可美国总统拜登处理美军在阿富汗行动的表现。 持续了解一下海地地震受灾以及救助的相关情况。据新华社转外媒报道，截至16号14号发生的7.2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1419人，受伤人数增加到6000多人，超37000所房屋被毁，成千上万人无家可归。地震摧毁了当地许多医院、学校和酒店等，伤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救援和损失评估工作仍在继续。 另据海地气象部门预报，大西洋热带风暴格雷斯预计在当地时间的8月16号夜间或17号清晨登陆海地。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预计，格雷斯17号给海地部分地区带来的降水量可能达到380毫米，可能会引发洪涝和泥石流，地震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的难度将因此进一步加大。 再来关注国际疫情。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7号18时28分，全球确诊病例较一日前增加410,464例，达到2,778,4507例。死亡病例增加7137例，达到437,424例。 随着德尔塔变异毒株的流行，最近一周日本新冠疫情蔓延迅速，单日新增感染人数都在1.5万人到2万人左右。据日本东方新报报道，17号，日本政府决定新增包括东京都在内的7地为紧急状态，同时还把东京都、大阪府和冲绳县等6地的紧急状态延长到了9月12号。 接下来，请听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堡垒》第三集，《房山黄山店村党支部》，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有一种信念，叫共产主义；有一种使命，叫中华复兴；有一种初心，叫人民至上。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坚强的堡垒。 坡峰岭位于北京房山区黄山店村，现在是远近闻名的红叶观光区。然而在得到开发利用之前，由于带不来任何经济效益，坡峰岭曾长期被当地人戏称为破破岭。从破破岭到红叶景区的转变是如何实现的？20年来，黄山店村党支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带领全体村民共同努力，将昔日一穷二白的小山村打造成为京郊旅游胜地。村民们也脱贫致富，享受上了改革发展的累累硕果。 大家好，我叫张景刚，现任周店镇黄山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 眼前的张静刚两鬓已有白发，回忆起20年前他刚来到黄山店时，贫穷落后、经济凋零、交通闭塞的窘境彻底困住了这个隐匿在深山区里的小山村。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村委会领导就怕月底供电局抄电表来，电费单子一下来，钱不知道从哪去筹措，而且呢，拖欠干部那个工资就有几十万。我们全体村民没有就业岗位，每天早晨就看这些村民骑着自行车带着工具去临近村子去给人家打工。 这种捉襟见肘的情形也留在村党支部成员李娜的记忆深处。 第一天来开早会，说给这个村委会买个烧饼给大家，因为早上都没吃早饭嘛，当时咱们村委会都没有钱。 村里贫困、人心涣散的局面必须改变。2001年，村党支部举起了农业为本、工业兴村的旗帜，指引村民因地制宜地发展自然经济，以每户入股的方式相继创办了石子厂、水泥厂、柿子园、樱桃园等产业。 矿山开起来以后，我们这个村子个体运输户就达到了60多户，车辆就达到70-80辆，使老百姓的收入大大的增加了。04年呢，两委班子又提出了一个发展我们遗产重养殖嘛，我们建了万头养猪场、养鸡场，也为了解决闲散劳动力，年岁大的人还有劳动能力的，在这养殖场就业。 与此同时，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张静刚还个人垫资整治河道，为村里引入了自来水和有线电视，把原本的烦心事儿办成了贴心事儿。2008年，黄山店村集体资产总额达到1766万元，农民人均所得7450元，贫困村的帽子甩掉了，村民的钱包鼓了起来。 2008年，我们国家申办了奥运会，党支部和村委会我们研究决定了绿色转型，把我们本地的优势进行了筛选。坡峰岭呢，有上千亩黄榈树，当时就觉着我们这红叶能不能为香山分流一下，就我们决定要开发坡峰岭。 2009年开始，村里实施了坡峰岭景区建设工程，在占地2000多米的景区内建设高标准登山步道6000米，还配套了各项旅游接待和服务设施。 截至2020年，坡峰岭景区已经成功举办了9届红叶节，年接待旅客从5万人增长到41万人，直接安置劳动力就业200多人，黄山店村劳动力就业率达到了100%。村民傅云清告诉记者， 以前我们那些农村妇女啊，还有一些中年人不愿意出去的，基本都在家务农。现在就是说坡峰岭给我们创造了很大的一些就业机会。你像我爱人就在坡峰岭当服务员，他属虎的，今年都47了。你就在我们家门口，房也不用担心，大队给我们创造了第二次就业机会。 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黄山店村又一次成功转型，不仅赢得了村民的口碑，更坚定了两尾班子的工作信心。但令大家没想到的是，新的挑战接踵而至。 2012年7月21号，一场大水，基础设施基本上80%被毁坏，民房90%都已经进水，很多危房。在这个党和政府的关系下呢，在12年当年呢，启动了黄山店永久避险安置房的工程。 新的避险安置房占地8.1万平方米，背山向阳，河水环绕，村民全部搬迁上楼，而原来的360多处旧宅被收归集体，作为旅游经营用地，经营所得以股权形式返还各家，让村民住得上楼房，更住得起楼房。村民傅云清说， 以前最早的房都是石头房，后来生活条件好了，改成砖房了。7/21发大水，后来给弄成那个楼房了，对老人特别好。以前烧着煤火，这一天不擦根本就不行。你像我们家老太太，这一天砸煤啊，就跟那刚上完煤窑似的，她落那灰啊。住这儿以后，我们用上天然气了，这个负担就减小的非常非常小。我们每年可能都有大队一些分红，都有。 2016年，以坡峰岭景区为依托，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村里的多处闲置农宅被分期改造成了精品民宿院落。招募当地村民做管家，收购老乡食材，村集体经济实现全方位发展，每年民宿经营收入近800万元。如今的黄山店村民人均纯收入已经增长到25000元，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将来我们黄山店一定在京西南成为一个新的真正的旅游综合体，绿水青山把它变成金山银山，让老百姓能享受他们最大的收益。 本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杨帆采制，感谢收听。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倪月、马潇，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3摄氏度。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3摄氏度。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我是王哥。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6.6 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协同百万之声迈向美好生活，200万粉丝福利来了！2021年8月17号上午10点06分，京津冀之声 FM1006 官方微博粉丝突破200万，这是继8月12号实现百万粉丝突破后，再次赢得百万粉丝支持。京津冀之声举办回馈抽奖活动。应网友和听众的要求，京津冀之声200万粉丝抽奖活动时限将延长，昨晚8点到今天中午12点进行第一轮抽奖，凡在这一时间段内参与转发加评论的网友将有机会参与抽奖，10位幸运网友将获赠带有京津冀之声 logo 的医用口罩50只加2份神秘礼物。第二轮抽奖从今天中午12点到晚上10点进行，在这个时间段内参与转发加评论的网友将有机会参与抽奖，10位幸运网友将获赠带有京津冀之声 logo 的医用口罩30只加2份神秘礼物。详细情况敬请登录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查询。协同百万之声，迈向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